在换你的爱，这恋曲音韵藏自你笑声。每当心碎了、挫败、跌倒了，凝神静听这旧调，一切重生了，在流连中虚空里，所有冷冰的暖意，常常望愿你决定共我相伴，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时没有我，离别盛装满是情，祈求我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今生恋得高兴。悄悄得仿似午夜晚风飘，你将感觉到我没有走远，仍留在听这旧调。当你重温我，在茫然中思忆里，所有冷冰的暖意，常常望愿你决定共我相伴，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时没有我，离别盛装满是情，祈求我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今生恋得到定，常常望愿你决定共我相伴，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时没有我，离别盛装满是情，祈求我命里注定，就算几多风雨境，准许这个我共你于今生爱得高兴。 的心又似小木船，雨几不倦，但然伴着潮，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，人海里面心昨天留下，只有思念，有串串永远缠。浩瀚波浪，